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vacc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好啦，咁返嚟第三節嘅后巷电影院啦。咁啊，经过两集之后呢，电影侠呢终于返到嚟同大家见面啦。 喂 ,hello。咁啊，翻到嚟之后咧，咁首先就要讲下呢个第18届嘅上海国际电影节啦，终于闭幕啦。咁不嬲都系啦，大家如果有睇呢一个系咪先姜文嘅新电影啊，都知道咧，不嬲都将呢啲嘅咩白花啊咩白雀啊、金蛋啊，定唔知乜蛋咁样，全部都踩得相当之尽噶啦啊！咁但系咧，你真系讲翻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咧，都搞到第18届啦，咁。但系咧，都系使人咧系忍受唔到嘅，因为今年嘅影帝咧居然有三位。 咁都可以咁讲啦，即系近年咧，系咪依家咧？其实咧，内地嘅做法好似呢个香港最大嘅鲜肉供应商啦，五丰行咁样咧。 即系咧，如果大家觉得咧，香港电影金像奖咧系个派猪肉嘅咁嘅状态咧，咁我相信内地嘅猪肉咧就派得系更加匀称嘅。咁香港咧，你都最起码就要分下啲男主角啦、男配角啦，咁一个人都要报下两个啦。咁内地系唔使噶。咁根据内地嘅呢一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嘅官方口吻嘅话咧，唔理系加纳啊、康城啊，都有呢个叫双黄蛋啊，或者三黄蛋甚至五黄蛋嘅出现嘅。咁所以大家咧又唔需要咁奇怪，我依家好似觉得有啲咩三 play 啦、四 play 啊、五 play 啲感觉咧。 哇！你讲到好似依家咧七星半月都嚟紧啦，咁但系其实咁样颁发其实系好冇意义嘅啫。即系究竟系一个原因系话，即系其实评审嘅过程已经好严谨，同埋一般嚟讲，你要颁一个奖出嚟超过一个，其实佢要解释好多个原因出嚟嘅噃。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最爆笑嘅位置就在于咧，咁呢三个咧就分别系今年嘅系邓超啦、郭涛啦，同埋段奕宏嘅。段奕宏咧，香港朋友应该唔熟噶啦。邓超同埋郭涛咧，可能都有唔少朋友睇过佢哋嘅电影啦。冇睇过佢哋嘅电影，可能都睇到中国版嘅《奔跑吧兄弟》啊，或者系呢一个《爸爸去哪儿》啊，系嘛？咁最起码呢两位都系自己唔熟，咁佢哋嘅小朋友都熟噶啦，我谂。 哇！你令我谂起吴镇宇个小朋友，喂呢啲咁嘅惨剧唔好提出嚟、啊。 咁呢个可能系额外嘅意外事件咧，系咪先？咁境外可能有啲唔同嘅待遇，你知啊？支付宝 account 咧，香港俾钱都麻烦啲嘅。 的确系嘅。咁啊，都可以话，其实今次上海电影节咧，其实我睇到咧，其中一个特色就话、是、嗱，当然颁奖礼一件事，二嚟就系、是。好多嚟緊上嘅片咧，其實陸陸續續咧都利用咗上海電影節呢個平台咧，去發布嘅消息，包括就有呢個八月底上即係羅啟瑞執導嘅《三成記》啦。咁另外就係期間發布就呢個全智賢即係做導演，唔係全智賢主演嘅一套電影叫《Assassins》啦。香港片名幾開心啦，叫做呢個《復國者聯盟》啦。咁另外就有呢、這個。咁其实呢一类都几多嘅消息啦，似乎喺上海。另外就係呢、這个侯孝贤嘅叶隐娘呢，咁八月尾呢就喺呢个台湾上。 係啦，叶隐娘呢，咁其实已经归咗正名呢，叫做刺客叶隐娘㗎啦，已经啊即係多咗两个字即係唔知系咪加咗啲刺客你会舒畅啲，咁如果唔系以为啲唔知乜嘢娘係啦。咁但係咁真呢係头先都要咁返先啦，咁其实呢、這、一个今次呢个曹保平导演嘅呢个烈日灼心呢，咁都算係呢一个攞咗最多嘅奖㗎啦，因为佢既攞咗呢个金爵奖嘅最佳导演啦，咁邓超过涛咁段奕宏呢都系属于三个呢系直接系呢套片里面嘅主角。哎，其实呢你有冇諗过，如果是定风云咁样上去啦，古天乐啦，或者系即係吴彦祖啦，咁同埋呢一个刘青云呢，应该三个可以同时间骑喺上面，咁应该舒服好多啦。 骑喺上面，即系话睇落去都好得人惊啫。 系啦，咁今次咧唯一同香港有关嘅咧，得呢一个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咧，系颁咗俾一个香港老牌嘅电影明星咧，叫做夏梦嘅。咁我相信咧，在座各位可能睇过电影嘅几率咧，都近乎于零噶啦。 都真系睇过，我自问我冇睇过咯，真系我真系比较遗憾。 系啦，咁证明我哋嘅年纪都未到嗰个可以攞终身电影成就嘅嗰个状况啦。边一日我哋都可以讲埋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攞影评终身成就噶啦。咁最佳影片咧就唔系俾咗中国嘅，最佳影片今次就俾咗法国嘅《守夜》。咁呢一个系内地嘅翻译啦。咁评委会嘅呢个大奖咧就俾咗波兰嘅《女友啲秘密》啦。最佳女演员咧系嚟自于芬兰嘅 Krista Karlsson。咁呢一个系做产士。咁其实呢几套咧。暂时我哋都唔知系咩嚟嘅， 因为始终咧，其实嗱，可以咁讲啦，上海电影节咧，其实咧，毕竟就系对于内地嚟讲咧，即系有一个即系都几重要的电影节，因为其实北京即系虽然搞咗几年咧，都系搞极都唔系好起嘅啦。咁其实上海相对嚟讲咧，就都比较多即系电影嘅制作单位，即系同埋都真系比较注重片嘅质量啦。咁所以其实都叫做即係虽然你话佢个奖项点样都好啦，佢都上叫做我自己觉得啦，都算係搞得几有声有色，即係起码都多演员啦，即係例如杀破狼二好明显喺嗰度做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宣传啦。咁即係相对之下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 但係呢好可惜嘅呢就係呢前几年呢大家应该记得啦，喺北京国际电影节啦，咁同埋上海国际电影节呢都分别有呢一个要搞呢个微电影嘅片展嘅呢个消息啦。咁今年呢其实两个电影节呢就双双呢都已经取消咗相关嘅项目㗎啦。咁可唔可以微电影睇落都系呢一个昙花一现嘅呢一种嘅生物呢？ 始终微电影呢一样嘢呢，其实你同呢个短片系两件事嚟嘅，即系好多时成日都讲话短片等于微电影呢个概念系错嘅，因为其实微电影比较多信息摆落去，好多时都用咗喺一个广告上面，即系试问用一个咁嘅角度去切入去呢，其实要做一个长久即系有呢、这个即系叫做即系颁奖起上嚟有说服力嘅影展，似乎都十分困难。 系啦，咁除咗呢一个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嘅消息之外咧，咁今次都关于呢一个中国跃亲荷里活嘅消息咧，都同各位讲下嘅。咁大家都知啦，其实荷里活咧不嬲有六个咧系主大嘅呢主要嘅呢个片商啦。咁但系咧第七个咧据闻咧就冲咗出嚟嘅。咁呢个第七个咧叫做 Labs 暂时啊 ，LABS。咁全名系乜嘢咧？全名其实系嚟自于呢一个即系北京同。同埋呢一个 Los Angeles 同埋北京咧呢两个 city 搞嘅呢一个 studio 啊，所以全名系 Los Angeles Beijing Studio。咁呢一个咧，据闻已经网络咗啦，非常非常多嘅呢一个大片嘅呢啲所谓嘅导演啊、制片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嘢，而且喺目前嚟讲咧，暂时已经咧规划到咗160部嘅电影啦，其中有20部咧呢、这个剧本咧已经写作已经完成啦，2015到2016年之间咧会投资5至6部咧出嚟拍咧，咁投资接近呢个3亿美金噶，咁呢一个咧包括咗啲乜嘢咧？包括咗啲咩《星际传奇》啊、《冰与传奇》啊、《变形金刚》啊呢一啲嘅咧，全部通通咧都有份啊！俾佢呢个制片或者系个编剧咧，都有份系 join 嘅。 嗱，其实咁样讲，其实某程度上反映咗咧，其实两者嘅合作嘅原因就系、是、荷里活方面咧，其实都见到咧中国大陆嗰个市场咧越嚟越大，因为其实如果单计旧年嘅票房咧，其实咧中国大陆应该系全球第二大嘅电影市场嚟噶。再加上其实有唔少即系大收嘅电影，其实咧甚至乎系中国嗰个电影市场所占嗰个比例咧，仲比荷里活大。咁荷里活有方面当然要同中国合作，因为其实如果你唔同佢合作呢，其实喺个即係发行方面呢，其实个制肘相当之多。咁亦都形成咗就话会有呢个情况。即係你话系咪一个叫资金嘅入侵呢？嗱，你从一个角度讲可以话中国嘅资金入侵荷里活，但某程度上都可以讲话荷里活尝试闯入呢个中国市场㗎噃。 呢、这个都系两睇啦，双方都彼此有所加成嘅，我谂咁，所以大家但系我喺未来咧，好可能都要挨一段啦合拍片嘅年代。咁呢一个咧就唔系港产同埋内地嘅合拍片嘅年代啦。呢、这个我哋就要挨多啲，好似似天降雄狮啊，跟住或者呢一个范冰冰 vs Pierce Brosnan 嘅美人鱼啊，诸如此类咁呢一类型嘅电影咧，我哋可能都有3至5年嘅过渡期咧要挨下嘅。 尼古拉斯基治嗰套咧未讲。大家笑到咁就知咩事，唔系咁诶，我谂荷里活慢慢都出现呢一种少少就系嗰个剧本荒嘅感觉嗰阵时，你睇到佢哋已经开始咧，即系 拍完又拍，拍完又拍，类似嘅又拍翻一次咁样，再 reboot 咁样。咁你咁样慢慢咧，系将两边咧去合拼咧，去将一个所谓嘅一个 culture shock， 可能系会帮到咧呢个会唔会呢个中美片咧就呢个统战呢个世界都唔定啊！ 但系咧，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件事啦。咁你睇个名都知啦，今次嘅名系叫 Los Angeles Beijing Studio 啦。咁即系简单啲讲咧，上海系冇份嘅。咁所以你睇到佢嘅本身嘅投资方入边咧，包括咗北电嘅，即系北京电影学院嘅红土影视文化投资基金啦，北京电影学院本身啦，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啦。咁即系话咧，北影系咁嘅状况之下咧，系佢投资落去荷里活，或者系佢出产嘅人直接投。放去荷里活市场的机率就开始远远有机会超于上海那边的这个戏剧学院了。 可以咁样讲咧，其实传统上面嚟讲咧，其实北京同上海咧都系话两个最主要嘅电影市，即系主要电影，即系话中国电影个发源，即系亦都系人才展现嘅地区咧。咁佢两个咧，其实都有一个互相嘅竞争嘅。咁直至到近年咧，其实就随住就话即系改变咗之后咧，即系更加会多城市去竞争落去啦。咁究竟上海个方面点样去对策，会唔会其他有其他地区合作啦？咁呢个就要即系再即系稍后时间睇先知啦。 系啦，咁跟住落嚟，其实我系咪可以讲下本个星期上映嘅电影啊？ 系啦，嗱，咁呢个星期上映电影咧，咁其实好多噶，咁我自己觉得就嗱，我先嚟即系前就同大家讲一套咧，轻轻松松讲下一啲青春片啦。呢个电影讲到咧就系呢个就咁睇个片名叫 Twenty 啊，咁啊卖点就好简单啦，就系三个。望落都好似整咗容嘅呢个韩国男星咁一啲20岁好无聊嘅经历。 嗱，几好啊！首先一个整容系彻底失败，唔系咁整完之后都系咁嘅，系啦。咁另一个咧，咁金宇彬咧系整完之后都有一班系完全唔介意佢整容嘅。第三位就整得好啲，系啦。佢个死党咧，咁沟咗佢前女友嗰位咧，咁其实都整得系三位入边系睇落去比较舒服嘅。不过就呢一个面红咧冇乜特别印象。咁讲真，呢一类型嘅青春片咧，唔知点解咧喺呢几年咧，台湾又拍啦，香港又拍啦，香港拍得比较差啲。OK， 咁啊，内地又拍啦，咁。呢、这、一个韩国、日本都纷纷拍咧，咁其实系咪80后咧系集体开始觉得自己老咗，开始怀旧咧？ 其实又唔可以咁讲叫做怀旧嘅，而系话青春呢个题材咧，就其实咧近嗰几年咧，其实好多地区不停都有青春片嘅。咁当然啦，用偶像挂帅啦，咁亦都系一个即系好简单，即系因为其实操作上面都容易，因为特别第一次我讲呢个市场成绩咧，的确呢个星期咧唔计杀破狼咧，最好收竟然系呢套 Twenty 啊！ 咁我觉得金宇彬或者佢哋都可能有一定嘅市场嘅，你知道寒风即系都吹得好劲啦，有啲朋友可能唔介意呢、这、一个系咪有呢、这、一个即系深沙市嘅危机咧，都走去影婚纱相啊！咁呢个状况咧，即系不过讲真咧，如果你纯粹讲 Twenty 呢套电影咧，佢个呢一个片种咧，反而唔系好似韩国嗰啲青春类型嘅电影，佢更加类似于似色即是空嗰啲咧，即系对于嗰啲性咧好鬼模糊咧，又好鬼想探究嘅嗰种状况。咁所以今次金宇彬咧，完全唔使似呢个技术者门入边咧去挑战啲高难度嘅动作。咁今次咧只需要系揸波啊，俾人揸波啊，俾人食下啦，食下人啦，咁样追下人，俾人飞下。俾人飞下人咧，咁其实已经交代咗整体嘅任务噶啦。反而好睇啲嘅系佢两个兄弟嗰两条支线咧，系爆笑啲。 因为始终咧就系金宇彬嘅角色系做一个二世祖嘅啫，主力系咁啊。二世祖其实就冇咩好睇嘅，因为其实香港嘅例子实在太多啦。 我哋可以睇翻《一我一世界》系嘛，要猫奸嘅。 都系噶，即系可以睇翻黄宗瑶都已经即系好睇过，即系一啲即系明显地整咗容嘅金宇彬啊。咁亦都系即系可以话，其实最主要就系讲下，即系又要讲下友情，又要讲下，其实韩国呢一类嘅片咧，其实间唔中都会有嘅，即系女性嘅角度有啲啦，男性角度有啲啦。咁即系咁上下拍起上嚟，又会即系个成绩又唔太曳咁样。 其实咁真啦，咁我都觉得如果大家若长睇 Twenty， 可能都好过睇男朋友啊，应该都估计都问到呕泡啊，可能已经落咗画啦，系嘛？ 仲有戏院上紧嘅嗱，我自己都睇过男朋友呢套片嘅，即系好大概2年前到喺呢个釜山影展，质地又唔系太曳，不过咧。始终拍嗰、那个即系个模式都即系其实大家都估到都比较因循少少，而且都相对嚟讲其实都比较沉溺嘅，咁未必话香港市场咁接受 系啦，咁好似日本同一时间都堆咗一套漫画改编嘅《壁咚》嘅呢一个杰作出嚟喎。 系啦，咁啊呢一套叫做《闪烁的爱情》啊，咁啊呢套电影咁都可以我咁样讲啦，我自己睇咗，其实我会觉得就系画面拍得好光猛。拍得好油镜，咁啊，即系个爱情就好清丽啦。清丽嘅意思即系话咧，其实所谓拍得好隐晦咧，都系有少少即系睇落去都系咧，即系拖下拖下咁样咧。咁然后咧拖到个尾啊，即系有啲结局咧，即系其实同埋呢套片咧，大家注意咧，就系女主角咧，其实咧扑街嘅次数都相当之多 噶。即系佢唔扑街，系咪男主角冇得扶佢咁样，又冇得壁咚佢咁样，地咚佢咁啊？我唔知点咚啊！ 咁大家留意呢套片系一级片嚟嘅，大家不用有呢个情欲嘅遐想嘅。咁啊，即系如果好中意纯爱类型嘅电影咧，可以考虑下呢套《闪烁的爱情》啊。好，我下一头先翻嚟咧，同大家讲一套咧本周嘅焦点，翻嚟嘅后巷电影院。 好啦，翻嚟第四节嘅后巷电影院啦。咁啊，头先所讲嘅套咧，咁梗系讲呢个星期咧新片上映嘅最收得嗰一套啦，咁样就系呢个《杀破狼二》啦。咁啊，究竟《杀破狼》一同《杀破狼二》有冇关系呢？咁啊，当然睇完二大家觉得应该同第一冇关系噶啦，咁样啊，因为个故仔咧应该就完全唔一样嘅。咁啊，今次都加好多人物落去咧，就令到大家个感官上咧都好似吸引啲啊，嗰啲即系啊古天乐啊，即系串下场啊，咁啊有啊任达华咁啊嗰啲，咁啊摆埋落去咧就好啲啦。咁但系套片咧就即系而家到我摆到明就系以打为称啦。咁啊，吴京加呢一个张晋，再加埋呢个 Tony Jaa， 咁啊，大家都好期待咁咧，就系喺啲三个人喺度互抽咧，究竟系会系咩环境，好唔好睇啦？咁呢个就应该焦点所在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应该对剧情都应该唔会有太大嘅要求啊。 嗱，呢套片咧可以分开两个部分嚟讲嘅。咁我哋先讲大家比较期待嘅就系一个动作啦。因为其实近嗰几年咧，香港嘅动作演员咧，其实都真系买少见少嘅。咁啊，如果大家都下下要睇丹爷，咁丹爷都其实都已经都接近五啊岁嘅啦，已经都咁其实睇得佢都多，同埋个设计，如果睇同样睇佢嘅设计睇得多嘅时候，都开始觉得有少厌啊。咁今次咧，其实《杀破狼二》咧换咗嚟咧，就系呢个即系动作嘅导演就系李宗智。李宗智咧向来咧跟开嘅咧就系吴京嘅一系列嘅电影，包括有《黑拳》啊、《夺帅》啊，咁亦都包括近期嘅《战狼》嘅。咁啊，今次咧，咁其实咧亦都有吴京喺度啦。当然个元素系咁对打嘅咧，除咗就有呢、這个即系卖点，就重点就系呢个泰国嘅呢、這个即系动作演员就系 Tony Jaa 啦。咁另外仲有嘅咧就系呢个张晋，张晋咧其实都喺行内咧做咗好多年，只不过就系近年咧凭住一代宗师咧开始真系多人认识佢，亦都俾佢一个比较重要嘅位置嘅。咁今次睇翻落去咧，其实咧三个人嘅对打咧，由于 Tony Jaa 本身都保留翻一啲泰式嘅色彩，而且对打因为都真系真打嘅关系咧，咁啊即系冇咁多威压嘅时候咧，睇起上嚟都即系我相信观众系比较少睇得咁过瘾嘅动作片。 系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对比翻《杀破狼一》啦，咁首先大家唔好有一个过度嘅期望啊。咁动作凌厉嘅程度嚟讲咧，《杀破狼一》咧嘅血腥成分咧系高好多嘅。咁当年可能就系比较，因为当年三级啦，咁同埋第二个就系可能比较冇咁多留守啊。即系对于《杀破狼二》啦，可能想吸引多啲唔同种类嘅观众咧，所以就算嗰啲古仔原本应该血腥得多啦，但系反而嗰血腥成分咧系大大降低咗啊！咁呢一个位置咧，你亦都睇到啦，其实成套电影虽然可能个海报啦 ，Tony Jaa 最大啦，咁话佢系呢一个主角啦，但系真系呢住套戏嘅咧，始终系吴京嘅角色嘅。咁如果 Tony Jaa 咧连埋个小朋友计埋咧，咁佢嘅戏份就占得可能多啲咁啫。 嗱，讲开又讲，可能某程度上因为有小朋友嘅戏份啦，咁变咗，如果你话真系一方面有小朋友戏份，一方面又太过血腥，可能就亦都会做起个剧本创作一定嘅困难喺度。不过我自己觉得就今次有少少惊喜嘅就系 Tony Jaa， 大家平时睇佢嘅动作片啦，其实即系可能佢都会有一啲剧情，例如话佢对呢个大象系非常之敬重嘅，即系你睇两集《刀暗公》就系一个咁嘅例子啦。咁但系始终咧。今次嘅發揮空間就更加大一啲，因為真係要救自己個女啊，啲骨髓移植啊嗰啲。咁我先覺得有少少感動，就係 Tony Jaa 嘅文氣咧，比我想象中咧嚟得係即係自然同埋係有演技嘅。 系啦，咁你都其实睇到咧，其实佢拍呢套戏嘅时候应该都减磅噶啦，因为如果大家睇翻《冬阴功二》咧，已经到咗肥墩墩嘅呢个境界嘅，系啦。咁呢个你知啊，《冬阴功一》咧系唔需要用呢一个威亚噶嘛，《冬阴功二》咧都用到相当之多嘅，因为同呢个女权霸打嘅呢个关系做咗特效啦。咁反而翻到呢套之后咧，都有啲返璞归真嘅，系啦。因为大家如果记得上次《狂野时速七》咧，都主要佢个任务咧就系跳车啦，同埋跳电梯轨嘅啫，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冇乜特别嘅作用。咁你去到呢一套咧，咁佢可以交到啲气氛出嚟咧，其实个效果系好嘅。咁我反而唔惊咧，经过咁多年之后咧，终于唔使再做呢一个木口木面嘅呢个冷酷杀手嘅呢种类型啊，佢都可以开始有啲戏路可以交啦。咁佢同华哥之间，即系任达华中间嘅个戏咧，出翻嚟嘅感觉咧，叔侄之间嘅嗰个感觉其实系好嘅。反而张晋咧，今次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亮点啊。咁第一个佢个拳脚或者各方面咧，亦都系比较三个样入边系今次特登去演到佢特别凌厉啦，咁同埋个动作系好 clean 嘅，呢一样嘢其实系个打片入边系困难嘅。 咁相对嚟讲，其实张晋今次主要系即系系俾佢个卖点系一个型格方面啦。咁所以其实咧，大家睇佢个动作咧，其实咧佢主要系出拳啦。咁但系即系观众亦都会见佢个型格得嚟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佢嗰件衫咧，应该都几有弹性嘅，因为咁样打法咧，打极都唔烂啦，着住啲咁嘅西装，同埋今次咧都系需要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张晋嘅情节咧，主要咁唔少嘅靓，唔少嘅语言系讲泰文。 系啦，咁呢个都练得几好啊！佢又唔需要用嗰个全球翻译软件啦，系咪先？咁所以根据我哋以往几个星期嘅统计啦，咁其实如果有张晋套衫啦、朱尼个公园女主角嗰对高踭鞋啦，咁再加埋呢个 Hawk 嗰条底裤啦，应该无敌噶咯系。 系啊，咁啊，张晋今次的而且确咧喺嗰个型格上边咧，真系做得几突出啦，有别于其他嘅人啦，即系佢系真系打得好，个成套啊打得好斯文嘅感觉啊，即系打就唔系斯文，但系成个装束咧都好斯文啦。 咁啊，可以讲讲第二方面咧，就系呢个郑宝瑞本身个黑色嘅风格啦。咁因为其实过往咧，其实我自己中意睇郑宝瑞嘅片咧，其实就系佢有一啲好黑色嘅味道喺入边嘅，包括由佢最初嘅第一套作品《发光石头》开始啦，到后期例如有呢个大头怪婴啊，有呢、這个热血青年啦、啊，九啊九啊，咁去到军鸡啦。咁虽然就水准就有上有落啦，咁但系都保留翻个黑色风格。反而就佢入咗银河影像之后咧，就冇乜呢个格式乜滞。咁直至到今次咧，即系上次呢、這个即系你拍《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完全就冇空间可以发挥啦，一套贺岁片啦。咁反而今次咧睇《杀破狼》咧，其实佢无论佢三条线即系怎样，即系比较散粗疏都好咧，佢对于每个角色嗰种黑色嘅程度咧，比起林超然嘅片入面嘅黑色程度啦，可以话系有过之而无不及。 系咁啊，即系嗰、那个或者咁讲啦，即系你见到古天乐咧嗰啲有啲幽默嗰啲位咧，其实都几搞笑嘅，有时都即系佢黑到，即系佢唔系黑到嘅，即系奸得嚟咧，佢又都。嗰啲位系几有趣、几搞笑啦，咁当然系咁啊！但系今次咧就亦都有人咧系投诉啊，唔知点解有人投诉咧话打得唔够啊？咁事实上系咪即系打得唔够咧？我觉得又都几精彩啊！老实讲，你都打得几肉紧啊！我谂算系你睇到起上嚟咧，你都叫做有少少即系帮佢打气啊！亦都希望佢即系嗰个比较肉紧啊！大家睇得都叫做有打得唔错啦呢套戏啊！ 其实呢套片入面呢，其实打就我觉得就真係绝对可以收获，但反而有好多黑色嘅情节，你估即係我自己觉得係比想象中系嚟得多㗎，即係其实入面好多人物呢，其实背后都有古仔，无论出场比较少啲嘅，好似有呢、這个卢伟光，即係今次嘅有趣嘅卢伟光其实就系呢套片嘅策划之一嚟嘅，咁以往呢比较少去做呢个位置嘅，咁另外就系、是、即係其他角色方面咧，你会见到即系包括古天乐，即系虽然话喺片入面好似一个大反派嘅角色啦，咁但系其实背后都有自己嘅故仔入面，其实每个主要嘅人物背后咧，都会有自己故事入面嘅。咁反而就话呢一套片亦都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佢俾咗好多片，好多即系因为其实套片咧，为咗即系都一个大嘅制作咧，除咗即系打方面咧，其实除咗头先讲话有泰式同埋中国之外咧，有好多系其实冇 credit 嘅咧，就是、一啲嚟自韩国嘅动作演出咧，即系对打亦都系有一定嘅精彩程度。 系啦，咁如果大家留意翻咧，其实咧，你似黑哥啊或者嗰啲咧，咁继续喺呢套片入面都有一定程度咁样嘅表现。 可以咁讲咧，即系姜浩文啦，即系呢个黑哥咧，其实今年咧连埋杀破狼已经系第九套上映嘅电影又去粉演啊，即系都可以话即系完全系打破咗古天乐咧，即系嗰个纪录啊！半年已经九套，即系可以话其实姜浩文都努力咗好多年，都其实去入行差唔多三十年噶啦。咁只不过就一路都未有机会，即系只系欠一个最佳男配角，即系对佢个肯定嘅啫。咁反而就係咧，近年嘅新秀阿蔡瀚益咧，今次喺套片入面嘅表現咧，主要你只係見到佢咧，即係呢個咧，即係完全立曬頭嗰樣嘢啫，我完全睇唔到。即係其實佢演都係一個即係年度工作紀錄，但係都唔需要咁樣啊嘛。 咁啊，个台词又唔俾佢，冇乜位置可以发挥喎，系咪先？咁你可能嗰、那个吓、啊，即系走翻出嚟嘅呢一个客串下医生嘅吓啦，嗰、啊、位导演咧，可能大家睇落之后会觉得，咦、哎，咁呢个反而有啲惊喜。 系噶，咁至于边一位又入场睇啦。咁啊嗱，讲到情节方面咧，即系可以咁讲咧，即系咧近年嘅动作片咧。就要求簡單，即係我引述咧，即係一位導演啊，獨立導演啊，蔡敬文先生嘅 credit 就係呢個簡單就是美，即係例如《公暗宮》咁，下下都淨係追石像嘅啫，中間嘅情節幾唔合理都算嘅。呢套片咧亦都係嘅，呢套片咧首先係一個令大家感覺非常之唔合理，即係睇落去既有既打得好勁，但又好好笑嘅情節，就係、是、Tony Jaa喺呢個監獄入邊，即係應該唔係 Tony Jaa 應該係話阿吳京喺個監獄入邊。是下下攞住部一路打嘅时候，隻手系托高一部手机。 系咯，好明显嗰部唔系 Nokia， 我谂即系呢个问题咧，根据 Nokia 嘅收讯嚟讲，应该唔会不至于咁差。因为根据本人喺泰国嘅实地测试咧，应该我未去间仓啦。咁但系泰国嘅呢一个本身嘅呢一个 3G 咧，依家未有咁差嘅，系啦。咁呢个收讯分分钟就好过香港嘅，应该啦。 第二咧，为咗咧符合呢套片入面嘅主题咧，咁啊见到咧小妹妹咧，其实患嗰个病咧，应该就身体状况都唔系太好。咁但系咧，竟然夜晚系出现呢个梦游啦，梦游仲要梦游出去咧，系应该行得好远几条街外嘅一个公园嗰度嘅。 系咯，咁所以呢啲位置咧，其实真系冇办法新旧嘅。咁就亦都冇得新旧嘅位置，譬如话咁，即系古天乐都生存咗咁多年啦，要锯佢阿细佬嘅心脏咁，应该趁早落手啦，系咪先？咁啊，呢一个袁嘉敏嘅角色系更加搞笑嘅。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个背景咧，佢两个住嘅嗰间屋咧，其实就应该系豪情 3D 入边咧，即系飞鸠咗独文泽嘅啊嗰个位嚟嘅，系同一间屋嚟噶，系啦，连埋啲碟咧都摆喺同一啲嘅位置。 咁但係呢套片呢最有趣嘅地方呢，即係我见到大家用今时今日嘅智能手机呢都係梦寐以求嘅一样嘢呢，就係呢个翻译软件啦。即係个翻译软件呢点解即係会可以即係其实呢度讲完之后呢係用真人发声嘅劲降快译通嘅翻译啊。 仲要係非常之口语化嗰个先犀利啊。咁但係佢又真係做到呢嗰一隻电脑读出嚟嘅感觉啊。 其实咁真啦，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呢一套翻译软件咧，我唔好讲现实生活之中啦。你现实生活之中，你可以参考翻 Google 咧，即系出现嗰啲咁样嘅，但系翻得准唔准另一回事啦。上一套都用过噶，嗰套电影叫做《赤道》啊。 系上一套咧就是、一个翻译机，就大家要带住喺度噶嘛。嗱，好多人都问，即系睇呢啲情节好似好粗疏咁，点解要做呢一样嘢？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因为咧，依家嘅演员即系嗱，普通话同广东话大家已经当咗就系我讲你哋明，你讲我明啦。咁但系到参加啊，我哋要加多啲亚洲元素，有韩国同泰国嘅时候，又唔可以同时之间下下要揾个翻译嚟到阻慢个进度啦。亦都你叫佢哋讲英文咧，我相信大家咧只能够不停咁睇字幕受罪嘅啫。咁结果都希望就系讲啊，即系希望用到呢种自说自话，讲翻自己嘅母语，咁好似舒服啲咁样啦。咁但系奈何咧，就下下都要揾啲方法嚟节省你要交代嘅情理，唯有咪用呢翻译软件同埋呢个即系啲咁嘅嘢咯。 算系唔错啦，仲要攞部手机，你都要部手机要装咗，跟住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佢已经冇去参照呢个魔界，大家讲呢个世界语咁样转头有精灵文走出嚟，系嘛？或者系呢一个直情咧，咁大家好能似呢一个侏罗纪世界，咁可以攞啲响板哒哒哒，跟住就已经搞掂啦。 好啦，咁啊，剩翻呢分半钟，我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嘅，咁解呢套戏同杀破狼呢三个字有咩关系咧？吓？ 咁首先第一咧，就呢套片入面咧就有好多动作，所以一啲杀破嘅场面啦。至于呢个狼嘅情节咧，大家不妨可以观看到电影嘅末段咧，就会明白出现嘅原因嘅。咁但可以咁讲啦，狼嘅 CG 嗰个程度咧，其实就不下于呢个狼灾记嘅。 系咪战狼好似都差唔多啫嘛？系咁啊，咁翻到几多其实唔经意已经战到两套咯，系咁啊你。但系咁真啦，其实你问紧杀破狼呢几个字咧，咁你真系要好留意噶啦。咁你要好留意噶啦。第一个咧就系啲可以 hijack 呢一个第一集嘅呢一个名啦。咁啊，第二样嘢咧，咁大家记得咧攞翻呢一个咧呢一个 poster 出嚟睇咧，咁你就知啊边个系七杀啦，边个破军啦，边个贪狼啦，连帝星都有埋噶。 仲有呢个咧冇曲星啊，真就未有云曲星呢个翻译软件赞助啊咋？好啦，咁讲到呢一度咧，呢个星期啊后海电影院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好欢迎大家咧，即系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就系 facebook.com/beststreetcinema。咁如果想听翻我哋嘅重温咧，可以去翻呢个 magazine.com.hk 入边拣翻星期三节目，咁啊可以揾到我哋后海电影院，咁可以听重温翻以即系其他嘅集数啊。咁啊讲到呢度，呢个星期后海电影院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同安国生，拜拜。 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贫来不愿做奴隶的人。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 你有发觉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嚟 嘅。嗱，你见到几个？得得得 得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嗰次嗰个嘅，咁同好啊，姓文化字有咩关系？ 姓文化系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姓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姓文化字啦，屌！仲有咧，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净系开紧呢个会啊，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啦、啊？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啊，买刀我呢话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系个咩节目？ 八派 啊，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派公司咪快咯，好冇？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110顶人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樂起嘅咋？我打住大碗煮高峰，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 今年成個春晚主題係乜嘢啊？夢啊嘛，你老母你咪一講完個夢你就一無所有啊！點撚樣搞啊？ 都唔好意頭， 大佬啊，即係你 為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鬥。 咁啊，下禮拜我哋再翻嚟再繼續結束今晚嘅北上頻道。 傑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頻道。